第68集。 哎，他不在的日子里，我就不想码字，因为码了他也看不见，不会表扬我，不会给我买草莓冰淇淋。我无聊的刷了刷朋友圈，结果看到了他和别人的合照。他明明说我是他唯一的作家，还说我是他唯一的希望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我又想砸电脑了。他又给我买了点心过来，这次是樱花心口味。他发现我不高兴，但是他竟然以为我这样是因为写作瓶颈。这个人难道一点自觉都没有吗？他竟然还无动于衷地吃着本该属于我的樱花糕点，我好气。他为什么不喂我？他不知道再哄哄我，我就会好的吗？他怎么这么笨，完全看不懂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。这下好了，他觉得我无理取闹，他也生气了。唉，原来谈恋爱这么麻烦，再也不要喜欢上别人了。我又失眠了，家里还没药。我拿着处方去了一趟市区的人民医院，结果看到他扶着一个女人从医院出来，我突然感觉他离我好远，我融不进他的生活，也无法把他据为己有。胸口突然有点闷，看到他站在我家门口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。他就是个傻子，竟然以为我要自杀。我说我失眠，他说他来哄我睡。原来他还是在乎我的，胸口也没有那么闷了，还有点轻飘飘的。这难道就是恋爱的感觉？第一次和他同床共枕，我忍不住抱住了他。我能感到他身体的僵硬，我不敢再继续，好怕又失去他。我让他不要再丢下我，他答应了。他真好，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白。他的身上有好闻的柚子味洗衣液的味道。我好像又能睡着了。半夜醒来，他睡得很沉，我在他后颈亲了他一下，他哼唧了几声，好险，差点被他发现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又沉睡过去，这次我吻住了他的嘴唇。好气，一大早醒来他又不见了，难道是发现了我昨晚半夜做的坏事？看到便签，原来是公司有事儿啊！这种破公司干脆辞了算了，哪有周六还把人叫到公司去的。唉，难得的周末就这样泡汤，好没劲儿，完全不想码字。他让我给他送充电器和电脑，我不太想出门，但是他竟然叫我没，哼，我得好好打扮一番才行，让他知道他未来的男朋友到底有多帅。什么？他竟然说我花枝招展，这该死的直男。他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去约会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约会，好紧张。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买个礼物啊？腕表不错，也才20000多，不会太贵重。好气，这死直男竟然不收，明明戴在他手上就很好看。算了，他说请我看电影，买了2杯可乐和1桶爆米花， 他一直在喝可乐，而且喝得好急。好奇怪，他有这么口渴吗？爆米花快被我吃光了，他都没怎么吃。虽然很不舍，但这最后一颗爆米花还是让给他吧。第一次来他家，我没想到他竟然住在这么狭小的房间。我要不要让他搬来和我一起住啊？我还可以再给他买辆车，这样他上班就不会太麻烦。哎呀，算了，他连腕表都不收，不用想。他睡觉竟然是穿背心和短裤，他不知道那个背心很透吗？隔着布料完全能够看到。他铺床的时候就更明显了，直接从侧面就能一览无余。糟糕，拖杆被他发现了。他竟然说不让我睡觉，他不知道这句话有歧义吗？我当然可以不睡觉，我现在的状态可以欺负他一天一夜。哼，机会来了。他说很感谢我今天为他做的事儿。我问他有奖励吗？我希望他问我要什么奖励，这样我就可以要他亲我一下。搞什么鬼？他竟然说给我买糕点。唉，这该死的直男，不知道我想要亲亲吗？好气，又只能等他睡着偷亲了。我做了一个很美妙的梦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他竟然把我的美梦打断了。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忍得有多辛苦，所以我决定不做个人了。知道我不该去逗他，但我实在是忍不住。他果然好敏感，我觉得他好像喜欢上我了。我对他做了那种事，他也在包容我，而且我们的关系好像更进一步了。他开始亲密地捏我的耳垂，他难道不知道这是暧昧的表现吗？我看人一向很准，不是好像，他一定喜欢上我了。哎，好气，他竟然说我写的是无脑恋爱小说，也不想想这他妈到底谁害的。我知道自己写的不好，但是我控制不住，不安慰我还这么说我，我好受伤。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再当个作家，我什么也写不出来。没关系，不当作家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只要他能和我在一起，我想逼他承认他喜欢我，但是他否定了，还说我把书写成那个样子，还有闲心谈恋爱。我真的好难受，我把他看得比写书还要重要，但是在他眼里，我就只是个码字机器，我再也不想码字了。他竟然还问我要稿子，根本写不出来，要什么稿子？太没骨气了，他那么对我，第一个反应竟然是不想让他失望，可是我压根写不出来，怎么才能不让他失望？对了，他让我那么生气，那我也让他生气，把他气走就是了。只要把他气走，他就不会知道我这么无能了。他的脸色好难看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如果他真的被气走，我以后还怎么去挽回他？太好了，他没有离开，还把我叫来做戏的人给赶走了，不愧是我的白白。但是他好凶，他说我的手没有用，还不如砍了。我好难受，真的是一无是处，不仅写不出东西， 连喜欢的人也留不住，我自暴自弃地过去拿菜刀。他阻止了我，他说他是骗我的，他承认他喜欢我。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亲他了。 哎，好烦啊，他竟然不让我做到最后一步。算了，他之前毕竟是个直的，能够做出这样的让步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的灵感源源不断的涌现，这一定是拜他所赐。哎呀，一想到今后的幸福生活，我就觉得无比期待。我好爱我的白。